方挣扎依旧难解时间的锁，共你半生年轮蹉跎，这年纪那年落，终究逃不过是与非因与果，与你此生仓促落寞，已不悔的执着，早已注定所有。